奏将士所生儿子，长子无生，次子共数断，只因老身溺爱此子，一心谋夺他兄长的王位。不想反是他夫妻丧命，可恨无甚，又将我贬至阴城，发下誓愿，不到黄泉永不相见。思想起来，好不伤感。人也 国太不必被杀，天色已晚，安歇了吧。 伺候了。 心天地参，黄泉路途无恙。 你爱犯遭害，恩情一旦抛， 哦，难公诉团临汾死焉， 为运还临汾事宜， 只因母后偏心于我，失计图害我兄长之王位， 且不听为妻劝阻，不料失败，我父妻双双死心而亡。 我兄长又将母后贬谪阴沉，向母后身如一地，甚是惨凄， 不免行宫与国母梦中相会，劝慰一番。 众贵重，驾起风云阴沉去走， thank you. 梦魂相见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钱江、蓝文云、李玉福等演唱的京剧《孝感天》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杨春霞演唱的《穆桂英挂帅》。 Thank you. 刚才是杨春霞演唱的《穆桂英挂帅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孙悦演唱的《搜孤救孤》。 这叫儿难救。 过，我只得听啊。 Yeah. 孙雄。赵公子，你二人死在九泉之下，莫怨我陈英的。 刚才是孙悦演唱的《搜姑救姑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于魁智演唱的《上天台》。 人把那面子害人，要不犯犯犯不斩，要在里面过 刚才是于奎志演唱的《上天台》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